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了了的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蓝忘去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忘去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来自苏慧伦，是她演唱的一首《Lemon Tree》柠檬树。这样的一首歌呢，非常的活泼欢快，也让我们嗅到了那样的一种青春的气息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能够带给我们对于青春岁月的那种纯真的感受。我们会听到由高晓松作词作曲，老狼来演唱的《恋恋风尘》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伤感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脸色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亲爱的

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

重新人到容了。 北京时间19:00。